时隔五年，他长大了，长高了，却长得更不像人了。何风走远了，他拐个弯，到谢池看不见的地方停住，垂下手，嘴里的酸物还未咽下去，他微微低头，看着地面出神，忘了要吐子，竟连带着一起咽了下去。人力车在旁边路过，他立马抬起头，又一副纨绔不羁的模样，扯了颗糖葫芦继续前行。谢池受不了醉，买了头等座，包厢软床舒服得很。何峰也在这节火车上，他特意去了好几次查房，终于碰巧遇到他。何峰穿着一身黑色西装，人模狗样，是花田寺先发现谢池的。漂亮姑娘总是让人记忆犹新，她抵了抵何峰，想去打招呼，何峰直接把她推进包厢里。谢池接上水，悠哉地回来，被何峰堵在走廊上，他一手插着口袋，一手抵着车身，一言不发。谢池抬起眼，轻飘飘看他一眼，好狗不挡道。何峰放下手，让他过去。他跟着谢池进包厢，还带上了门。他背倚着门，俯视着坐在窗边喝茶的谢池。 你想干嘛？ 没干嘛。久闻长春繁华，去看看。正好有个亲戚在，蹭几顿饭。 现在叫新京，不要乱叫。 管那长春还是新京旧京，跟我没关系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们也算多日露水情缘了。你的同伙烦人得很，总是盯着我看，你不管管吗？ 你还怕看啊？ 我倒是不怕，就怕你再拿着刀子乱甩出去。何峰伸手将他的杯子拿了过来，喝了一口。狗嘴碰过，我可就不要了。 骂，你骂，使劲儿骂，多骂几句。 浪费口舌。 你这箱子里头装了什么呀？ 女人的东西，你也感兴趣？ 进了关，我看你还不乖乖打开。 少当家可以先打开看看。要我来？何峰没有动箱子，却动了身子。他站起身朝谢池压过来，捏住他的下巴，拧高了，对着自己。 想拿捏我？ 你好拿捏吗？ 那得看，想拿捏哪里。 何峰轻浮地笑出声，握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按在软榻上。何峰正说着，谢池就用力掐了下他的腰，这一下差点乱了他的神智。 你不怕我兽性大发在这儿睡了？ 你可以试试，大不了你死我活，拉个俊俏的男人陪葬不亏，何况还是何家剩下的唯一的种呢。 你不觉得我舍不得杀你？老子这双手沾了多少人的血，你知道吗？ 不想知道。忽然有人叩门，何峰扯了扯领口，拉开门，顿时变张脸，烦躁地吼： 干什么？ 是查票员，头等座客人一般惹不起，他们总会小心问候，本身就面带微笑地过来，见是这么个害人的高汉子，更加低眉顺眼。他刚要开口， 滚蛋！ 少当家脾气不减当年，还总是把滚字挂嘴边。何峰把他拎起来，抓住他的头发，晃了晃他的头。 你再提这三个字，我现在就把你扔下去。 疼，不提了，松开。何峰喉结滚动，松开他，张着腿坐下去，一口灌了桌上半杯茶。谢池也坐回去，揉了揉脖子。你也是去长春吧？ 不对，心经。唉，我这弱女子人生地不熟的，见了日本兵怕得很。下车烧一段，何峰面不改色，瞧着冷森森的。谢池靠近他先，挥了挥手。小池君，何峰忽然起身，按住他的头，靠在自己脖子间，在衣领上留下隐隐的口红印。他哑着声，对他耳边轻语：“ 小娘们儿，学会威胁人了。” 我可没有威胁你，我是真的怕。谢池抬着眼皮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何峰，装得跟从前一模一样。可何峰偏偏就吃他这一套，他心里又痒又麻又酸又闷，什么话也没说，转身直接开门走了。谢池回过脸看向窗外，忽然握住何峰刚才用过的杯子，刚要砸了，手顿在半空，默默放了下来。他轻呼口气，往后靠去。